此众尚无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，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生界、儿时界及二处，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而界而界自性空，生界、儿时界及二处，而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而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而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生界、儿时界及二处，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可以故？而界而界自性空，生界、儿时界及二处，而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而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而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而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相界、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彼界彼界自性空，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